年关将至，不出六子所料，生意果真是清淡的要命，完全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不过六子说这很正常，而且他年头做了几笔不错的买卖，所以即使到了年底也不用太担心。安宗时不时的斜眼往挂钟那里瞟， 怎么还没下班啊？ 这个时候外面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他看了下挂钟，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于是伸了一个懒腰，对着内屋的六子喊道， 哎，我去吃饭了啊，你要我给你带炒饭吗？ 六子嗯了一声，安宗套上外套就走出了店门。他干这行也快要2年了，从中学老师混到贩卖真假古董，有时候连他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对于个人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怪诞的存在吧。六子很会挑地儿，他们的铺子在城隍庙转弯处的一个小巷子里，再过去一点路就是有名的沉香阁。不过他们这条街并没有豫园老街那么热闹，到了晚上这里显得异常的宁静，仿古风的路灯和房屋把这里渲染得仿佛明清时期一般。安宗走到老街那里，留在堂里吃了一碗羊肉面，又买了一份炒饭回去。当他从面店走出来时，这阴霾的天空居然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他只得拉上大衣的拉链，冒着雨一路小跑地往回赶，心里抱怨着， 早知道要下雨就不走那么多路了，直接喊外卖了。 安宗一只手抱着饭和塑料袋，一只手挡着头顶，飞快地跑到了他们所在的那条小街。雨水打在他的脸上，非常影响视线，他看着周围的灯光都开始朦胧起来，边上的建筑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只是一排排往后退去，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一般。他甩着头发，让自己稍微能看清楚前方一点，终于又回到了店门口。此时他看到有一个岁数蛮大的老人，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羊毛大衣，拄着一根同样是黑色的拐杖，伫立在店门口。安宗本以为他只是在店铺避雨的路人，也就没多想，自顾自地冲进屋子。突然那个老人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安宗回头看了看他，客气地笑道， 先生想要买什么，进去看看吧。 老人家放开他的胳膊，此时外面的雨已经非常大了，而老人家的声音却非常轻，几乎雨声都可以盖过他的声音。安宗只有竖着耳朵仔细听。他微微地向店里探了探身体，问道， 你们这里是古董店？ 安宗点了点头，然后介绍道， 是啊，我们这里经营各种古玩。 那么回收古董吗？ 安宗这一听才明白，他这不是来买古董，而是希望出手的。他仔细打量着他，他年龄太大了，不像是干倒斗的，但是要说是古董商，却也没有他们这种人的感觉，倒像是有文化的老知识分子。 那您准备脱手什么样的古董？我们这里对来路不明的…… 老人见他如此谨慎，倒是开口笑着说， 不是来路不明，这样吧，小伙子让我进去，我再给你看东西吧。 安宗连忙招呼他进去。老人看着他们的店铺微微点头，估计是挺满意他们的装潢，然后指着门口的一个仿南宋的青釉弦纹长颈撇口瓶说， 仿得不错呀，龙泉窑的东西呀。 安宗一边乐呵呵地微笑点头，一边心里暗暗有些吃惊， 这样能够直接一眼就能看出是哪个窑制作的，他是头一个。 他更加不敢怠慢，干脆直接引入内室。六子见他带了个客人，便放下手头的单子，微笑地让老人坐下。老人坐了下来，重重地呼了口气，安宗都能感觉到他肺里发出的喘鸣声。前面因为光线昏暗，他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现在再一看，发现这个老头的脸色非常不好，感觉像是得了重病的样子。他的手虽然都是皱纹，但是并没有一般倒斗那样都是老茧和土腥气，所以这进一步打消了他认为他是盗墓贼的想法。不过能够一下子就猜出不知名瓷器的，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安宗走到六子面前，低声说了老头的来意，又说了他能够一下子猜到门口那瓶子的出处。六子也是那么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就恢复了平静。他抄着双手笑着对老头说， 先生，有什么货想要脱手呢？ 老人家刚想说话，突然咳嗽了起来。安宗见状走到外面替他倒茶，走到门口，他忽然间闻到一股非常香的花香，这味道有一种说不出的甜味儿。他好奇地朝门口看了看，此时他就感觉风雨一下子变得非常大，而且直往里面吹。他感觉到一股冷得出奇的风往脖子里钻，连忙缩回了脖子。再往外面看的时候，只见冷清的街道，除了那几盏路灯外，并没有别的什么人。风雨也明显小了很多。他抬头看了看门口的那两株香樟树，又嗅了嗅，但是那香味儿绝对不是香樟树会散发的。此时他又听到里屋老人咳嗽的声音，便快速地给他倒了一杯茶进了内室。老人接过茶喝了一口，这才止住了咳嗽，然后慢慢地从大衣内侧袋里摸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盒子。这个盒子是红木做的，雕刻了许多梅花，然而最独特的还是它是双层镂空的，最外层雕刻的是梅花，而在里层则雕刻的是亭台楼阁，还能隐约看到一位侍女倚楼而观，就像是在欣赏着疏影横斜的梅花。单单是这样的一个盒子就已经称得上是上等货了。安宗和六子都很好奇他用那么精致贵重的盒子装的会是什么东西，心想这里面一定是内有乾坤吧。他和六子纷纷探出身体，老人家用小指甲轻轻地往盒子边上的一个小凸起按了一下，随后盒子另一头则冒出了一根精致的小棒。他用食指和拇指微微地把小金棒一抽，盒子便自动开了。安宗不禁发出一声轻叹，这实在是太巧妙了。随后老人打开盒子，这里面原来是一只紫檀木制的发钗，在钗头上有玉雕成的梅花点缀，一共有三朵梅花，每一朵梅花都是镂刻出来并镶嵌在紫檀木上的，而紫檀木也被雕刻成仿造梅花树枝的样子，上面还精美地镂刻着一只飞翔着的仙鹤，正好形成了一句成语，梅妻鹤子。老人非常轻巧地把发钗拿在手上，然后递到他们眼前让他们观赏。六子此时已经拿出放大镜，他戴上手套，然后接过发钗仔细端详着，看了一会儿开口道， 哟，是上乘品啊，这玉应该是青白玉，雕琢得非常精致，看这样式应该是明清的东西，那个时候的镂雕和镶嵌工艺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已经把阴阳线刻、浮雕、镂空工艺推到了鼎盛时期，所以上等的饰品很多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混搭在一件饰品上，显示工匠对于不同材质的雕琢手艺。哎，你们看啊，这些檀木上的雕刻就已经非常漂亮了，加上青白玉镂空梅花，的确是明清时期的东西。不过， 老人家听到六子的那句不过，也皱着眉头，把手放在嘴巴前又咳嗽了起来。六子指着白玉梅花上一个非常小的红点继续说， 不过您看这里啊，这玉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上等的青白玉，不过这里怎么会有一点朱红啊，这就影响了整体的评估价值，因为青白玉要的就是色纯。 老人家低着头不说话，只是止不住的咳嗽。 安宗拿起茶碗让他再喝几口，他喝了之后才说道， 那么您给估个价吧，这东西是我们祖传的，文革时期我们家大多数东西都被抄了，只留下这只钗子。 既然这只钗子是您唯一留下的传家宝，那还…… 话还没说完，六子就咳嗽了起来。他瞥了安宗一眼，然后继续说：“ 行，我给估个价啊。这个我觉得吧，拆的七八千是可以的啊。但是说句老实话，这还真让我为难，因为这真品有瑕疵，它再真品它也是有瑕疵呀。所以这价格抬不高啊。” 老人皱着眉头，盯着那只发钗默默不语。六子见时机差不多了，便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啊，不过呢，如果您肯把这个盒子和这钗子合在一起卖，那是绝对没问题的。毕竟这盒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吧，我给您开12000，盒子和钗子一起给我。毕竟到时候我再找下家也可以稍微好找一点。” 然后老人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架不住六子忽悠，把东西卖给他们，签了买卖合同。六子亲自把老人家送到门口，拦了一辆出租，像是送老太爷一样送走了那位老人。回到店里，六子就屁颠屁颠的把盒子连同钗子一起锁到保险柜里。看得出他心情很好，他笑着对安宗说：“ 嘿嘿，运气好啊，年底了还能再做一笔。我告诉你，这钗子我至少可以卖到30000呢。其实贵重的是这个盒子，这盒子绝对不下50000。 安宗刚想要开口说话，又有人来敲店门了。他们都以为那老头是不是嫌亏了又打回马枪，两个人紧张兮兮地走到大门一看，发现原来是白毅来了。他打着一把雨伞站在门口，两个人都呼了一口气。安宗看了看挂钟，已经8点了，白毅手里还拿着一个饭盒，他皱着眉头看着他们。安宗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诡异。六子一看是白毅，也缓过来说：“ 幸好是你，我还以为是前一个客人反悔了回来了呢。哦，你是来接小安的吧？小安，你不用再待了，和白毅回去吧。明天不吃炒饭了，咱们一起去饭店搓一顿。白毅，你来吧。” 安宗见六子心情大好，再看看白毅已经等在门口了，也乐呵呵地对着他挥了挥手，穿上大衣跟白毅离开店铺。